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心情好轻松，因为又开工星期一啦。我是小张张， 好开心啊！今日我哋有 fat 货，所以大家可以呵呵呵 大家我是小羊羊，今日冇咩金句开场，但系奉劝大家，我哋嘅组名俾人哋滥用咗嚟做一啲不法嘅 行为。边个？边个？ 就系挂羊头卖猪肉啊！系啦， 冇错，俾人冚咗啦！你哋 呃咗人好多钱，奉劝咁多位风骚嘅听众，千祈唔好上当 啦！系啊，小心啲。Okay, 我今日就是黄面公 黄面婆的老公 是啦 那电话没了 马小强黄面公 什么 什么 呀 因 为他只有一件黄色衫的 说不知多谢老友喂早晨开始得个礼拜的风骚快活人 说不知道人 人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59%。今日嘅节目一样精彩得非常之紧要吓，有呢个学古文啦，有熟女啦， 有分享电影啦。 呢个周五三一拍档正唔正啊？ 正、啊。 喂，你 咁啊，行山啊，采药啊，诸如此类啊。 有啊。 行山讲先。 我行山。咁、因为咧就系行咗4个钟头山，点解咧？因为里面迷路，再加上我就有啲山路未开通，咁所以咧我就行咗去一条嘅就系我从来冇去过嘅山路。 哇！ 系啦，去到有一个地方咧，咁当然咧佢要指住有几个嘅唔同嘅路向嘅，有一个就去八仙岭，八仙岭我梗系唔会去啦。另外嗰边嘅就叫平山寨，咁、我就见咗呢条我未行过，咁、我就行咗去平。 城山寨嗰一邊，一路行行行嗰時候，我就咦呢條路好似係未嚟過嘅喎、曾經都有諗過，就係咪應該要原路嚟就原路走咧？咁、但係就係有少少地方嘅話，可能佢都要你改路嘅，因為其實可能係因為早嗰輪打風咧，有好多嗰啲山路咧、有呢個山泥傾瀉嘅危險，所以佢又要封咗嘅。咁所以我就兜兜兜兜兜咗去一個地方，就我從來冇去過， 自己一個行。 但係你自己行啊？我仲啱想問你有冇識路嘅人喺身邊添、 啊？ 你都幾夠膽， 好驚咯！ 梗係啦，梗係啦。 有冇遇到啲同即係一齊 行山嘅人？ 行山 間唔中見到，到啦到啦。等我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突然間聽到就係流水淙淙。咁跟住我就聽到，咦？如果係咁嘅話，即係附近會有啲溪涧、喂，溪涧嘅話係好靚嘅一件事，係咪？ 你咪照落去暢泳啊！ 我就覺得會係有桃花源記啦。 哇！ 係啦，咁我就去到嘅時候，真係俾我見到有一條小橋流水。 哇！ 係啦，咁跟住咧就見到佢哋有啲地方嘅話，亦都有啲樹蔭啊，跟住下邊有啲水啊，有條小橋喺度。喂，呢啲咁嘅位置、一定留低打卡啦、 但你真 係 冇落去游嘅， 我冇落去游水。 哎、就少條美人魚啦， 喂，跳落游水啫嘛， 影張靚相啫， 我影張靚相啫。 水嚟嘅哥哥，點游啊？ 咩有時有啲小瀑布㗎？龍 游淺水中 華氣啊！有時啲小瀑布㗎， 即係你會落去嘅， 會㗎。因為我啲朋友咧，譬如我去大埔係咪有個咧，又係行山之後咧有個小瀑布咧，係大家會跳落去游水。你可能住 好難嚟啊， 好危險 啊，係 唔啱。 唔應該學嘅，有 個 成日打卡嘅，我成日打卡嚟 嘅。應該係喺新涼潭附近。 係啦，係啦， 我就唔係， 我都未去過嘅。 係啦，我都唔知我自己去咗邊。大道威，但係正係舒適時那時快，我就坐低嘅時候嘅話，我真係諗起你。 哇！ 點解啊？ 因為我覺得我做緊嘅嘢嘅話，就每一日都會見你嘅就係我自己沖咗一杯咖啡，擺咗落一個暖壺裏面嘅話，我就喺嗰度飲咗嗰杯咖啡。咁跟住我咧，我一路飲一路飲嘅時候咧，突然間亦都聽到有啲人喺度咧行緊過嚟，有兩個叔叔。咁兩個叔叔咧。嚟嘅時候佢就咁我就叫叔叔早晨，咁跟住佢就係話：妹妹早晨。咁我當然好開心，因為佢 叫妹妹， 小妹妹。 跟住我就同佢打牙教啦，我就咦叔叔你喺邊度嚟㗎？因為佢喺另外個方向，即係譬如好似我係由東行嘅，佢由西過嚟。跟住佢話俾我聽，佢就話：我哋喺大埔度行緊過嚟嘅。咁我就話：我行好遠喎。佢話：係啊，都行咗好耐㗎啦。咁佢就喺度做乜啊？咁我就冇喺度飲咖啡。咁啊，即係嗰啲搭爹嗰啲説話啦。跟住佢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呢樣嘢睇㗎？跟住我就話有啲咩睇啊咁，佢話呢度有娃娃魚，咁我就娃娃魚，我叔叔你意思咪真係泳圓啊？佢就係啊，有四隻腳嗰啲好得意啊！跟住我哋三個唔識嘅人就企咗喺度睇啦。 真 系 有冇？ 系真系睇到， 睇唔到。咁、我就话咁又得唔得意有泳圆咁啊？睇一阵之后，跟住又冇啦。咁跟住佢哋又坐喺度食烟，咁我就我都好叹。大家就有一句冇一句咁，大家倾下偈。倾完偈之后嘅话，唔得啦，我要开始我自己嘅旅程，因为我已经行咗好耐。咁跟住我就好啦，咁我要翻去啦。咁跟住佢就好啊，慢慢行啊，咁样一路行一路行嘅时候，我就发觉，咦，佢哋由嗰边嗰度行，我其实应该系同一个方向嘅。Suppose 如果我行得慢或者点样嘅话，佢都应该可以喺后边度听到佢哋讲嘢，或者大家都会追到大家嘅脚步嘅。我一路行翻咗， 冇 咗， 我见唔到佢哋。 哇， 唔通 佢哋唔系呢？ 佢哋系第二个方向。 跟住我个编剧咧，朋友咧，讲得好好、个故事，佢就话可能佢哋就系泳圆， 系 就系泳圆嘅仙人，佢哋走嚟话俾你听呢一度有我哋嘅。咁我就觉得好中意呢样嘢，佢就话以后当你再去到一啲地方。再見到榮源的時候，你就會想起兩個叔叔。 哇！好浪漫啊！ 神話一樣，神話一樣，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開心啊！嗰日係啊，因為而家啲天氣真係好正。 係嘅，不過一個人行山真係其實 有少少危險， 有少少危險。 唔係啊，點解危險？ 唔係你熟嘅地方日光日白。 我都熟㗎，同埋我有開 GPS 啊。係啊，係啊，我唔會話唔帶啲嘢咁樣去㗎嘛。係啊，唔使擔心。 好，我嗰日。话说一个人三秒零钟，我有少少成你咗啦。 之后谂翻 去，唔系去某一间连锁餐厅食饭，即系嗰时三点后啦，咁啊下午茶啦，咁啊叫咗一个自己喜欢嘅 猪扒饭，焗猪扒饭， 葡国鸡饭， 死梗啊你今日， 咁啊要咗个汤，加咗$3。咁因為我坐喺邊， 仲要飲個忌廉湯， 係 驚唔死， 跟住 冷靜住啊，冷靜 住啊，冷靜聽到 有個經理埋嚟， 眉頭一皺， 先生，哦咩事啊？ 你介唔介意咧坐过去隔篱？我咩事啊？佢话咧有12个人嚟坐呢一边台。 哦， 好，咁啊坐咗过去啦。咁佢系觉得佢做咗一件对唔住我嘅事啦。 系，因为佢冇帮你埋单。 唔系，佢冇，即系佢要我搬台啊。系。咁佢咧，我食完啦。唔该，可唔可以俾杯咖啡啊？ 系。 先生唔好意思啊，你頭先飲到個湯咧就冇咖啡。 梗係啦，餐湯或者係咖啡，你即係飲雜一樣咯。 不過係咪有冇不過？ 唔緊要，咁啊冇嘢啦。佢又翻轉頭，先生得罪問你一句啊，我咩事啊？得罪問你，你知唔知佢問我乜嘢？ 我知，你係咪馬小姐？ 唔係， 係你係咪做風騷發佈人嘅？ 唔係， 係。你 是 DJ 唔系？ 同你嘅呢个身份有冇关嘅？我要讲，唔好讲。 你系咪同呢年 讲句？ 佢真系咁话。得罪问你一句， 你系唔系？系咪？个 starting 系咪？你系唔系？ 唔系，得罪问你一句。 系。 你有冇长者卡？如果有咧，有折。 我会觉得嘅就系佢个开头开得唔好，咩叫得罪而问一句咧？ 唔系咁有啲人，有啲人会觉得，喂，我咁个样好老咩咁样？ 佢真系好好笑，佢原来想保险啲啫。如果我有咧，就俾个折扣我。冇几耐咧，佢又攞杯咖啡嚟，佢话唔好意思啊。 系， 呢个几好喎。 佢真系， 因为咧，俾人咁样叫搬咧，我都试过，但系嗰个人好似理所当然咁。诶，唔好意思啊，人哋人多啊，你一个人你坐嗰边。 咁即系咁样。佢事后又送翻杯咖啡，佢话啊，下次再嚟帮。 咁佢送咖啡俾你，系因为得罪问你有冇长者卡？ 唔系，系因为乜嘢啊？ 知啊， 唔系因为 佢会唔会因为得罪咗你就问你有冇长者卡？所以觉得我心肉个接触都唔系几好啊。 因为你嘅样凶恶系嘛？ 系啊，唔系因为搬台啊，你搞错咗啊嘛？ 我唔知啊，我谂各样 点都好啦。总之你饮到杯免费咖啡啦。 系啦， 可能嗰间嘢咧品流复杂，佢坐喺度嗰日佢完全唔敢得罪。 我惊俾人点声 啊！系啊，因为呢个大叔嘅样恶喎，系咪先？ 我睇到你个样，你后生嘅时候应该都做。嗰啲嘢， 應該係大傻嗰批， 應該都唔係善男信女嘅， 拍古惑仔嗰批，陳浩南啲師叔 而家變咗古惑高， 所以驚驚地口震震問一問佢。 咁我想問佢問你得罪嗰個有冇長者卡？你點樣覆佢啊？ 我冇咯， 係啊，根本真係冇嘛，可以點啊？自己畫咩？好開心啊！問就用免費咖啡供俾你啊，係啊，我就山中，我就山。当中饮咗一人咖啡，我都觉得好开心。 所以咧，头先你话后生啊，咁我又谂起人哋话老，同埋又嚟一杯咖啡， 好近啦，冇小气啊！ 好大差 别 啊！ 到你， 你会唔会因为咁而再去嗰度？跟住话你今日使唔使我再搬啊？ 唔系特登坐过去啊， 坐大台 啊，中间霸住晒台。 诶，今日可唔可以唔好送咖啡啊？今日可唔可以送成个餐俾我？常餐 系咯， 常餐。 啱啱啱，馬老師講你心入面嗰句説話。我今個禮拜咧都係過得好寫意嘅，因為除咗工作之外，即係教書之外咧，又有好多時間咧可以煲劇。咁咧我諗緊咧可唔可以煲得曬？因為好似都有成80集， 哇！ 就係你狂飆嗰個電視劇啦，係啦。咁而家港台都做緊，我係因為咧呢套劇咧喺今年年頭咧喺內地咧係好火熱嘅，亦都係紅咗其中一個我好中意嘅男演員就係張仲文，因為呢套係彈起咗。咁我而家睇到第十集啦，我覺得編劇又係寫得好好嘅，係啦。咁雖然就即係都好多嗰啲叫咩啊戲劇成分啦，咁但係咁一套電視劇一定要噶啦。咁但係嗰啲轉折位咧，我又係估唔到喎，真係差唔多集集都有呢啲轉折位，我覺得係可以睇下。 即係佢哭你，再睇下一場，係 啦，永遠喺嗰啲完結位咧，你就會有啲嘅嗰啲叫咩啊，留一個尾巴，留一個疑問俾你，一定要撳去下一集度睇咯。 呢啲好成功， 係好成功嘅。咁同埋真係阿張譯個男主角咧，真係佢做乜似乜。我前嗰排睇翻《滿江紅》，佢做嗰個奸嗰個宰相，唔知咩，又係做得好好。即係佢每次做一個角色，佢都唔係張譯嚟嘅，係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學習嘅榜樣啦。 係 咁啊，睇下戲啦， 好開心， 温下書啦，好開心啊！ 佢喺網上睇到阿發哥講，佢話演戲唔係演戲，你係做嗰個人。 係啦，你係做嗰個角色， 你唔需要演，你係嗰個人 生活嘅。 咁就正 係，你都好開心嘅就係阿發哥參加咗馬拉松， 係啊， 好嘢。 我睇佢即係跑到尾咧，佢冇喘氣。 梗係啦，佢跑衫嘅， 唔係啊，訓練有素。 你應該要向佢學習啊，大佬。 跑廣州大橋， 你下爬輕輕啦，你真係會？ 佢嘅下爬， 我又約你㗎啦， 從來都唔輕， 因為我記得我前咗 嗰只長嘅。 哇！小強樣上得幾快嗰句，你又下爬輕輕， 你又下爬輕輕， 好似我要講，我要攞出嚟講啊！唔準播音樂住， 翻嚟講， 翻嚟講， 鎮定啲，鎮定啲，年青人鎮定啲，有時間有時間， 你約咗佢，但係你甩底啊！ 我嬲啊！ 佢得。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em again someday.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指出，今届区议会选举的竞争较以往激烈，要靠完善政纲吸引选民关注。而区议会日后会引入理职监察机制，市民可以透过机制监察行使投票权和监察权。麦美娟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又透露，理职监察指引将在年底，即是新一届区议员明年1月1日上任前公布， 设有负面行为清单，包括阻碍区议员进行会议、侮辱其他议员或官员、阻挠他人离开或者进入会议、未有利益申报等，亦在工作上设定要求。区议员要开设办事处，发挥好咨询和服务功能。政府将在年底公布179名委任议员名单。被问到会否委任部分落选人士，麦美娟重申，委任原则是用人为才，爱国者熟悉地区需要。近期学童自杀个案增加，政府研究设立三层应急机制，包括由教师识别较高风险学生，政府为学校配对社工，同埋医管局优先处理严重个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郭玲丽认为，可加强第二层的支援，例如政府在精神健康服务中心增加职位，支援区内学校，学校亦可以善用社会资源，例如透过活动提供艺术、音乐或者游戏治疗，以助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释放情绪压力。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建议，政府短期内在全港中小学进行大型问卷调查，先让班主任识别出有风险的学生，之后再作转介。他说已经联络教育局，对方反应正面。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本港未来几年公营部门和私营公司每年建筑工程费用总开支达到每年3000亿港元，为业界提供了实践可持续建筑的黄金机会，并将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管治的 ESG 原则纳入未来的大型建筑项目。凌汉豪在一个有关可持续建筑的论坛致辞时表示，本港面对劳动力老化、生产力低、建筑成本上升、工地安全表现不理想等问题，必须采用高生产力的施工方法，当局亦将积极寻求大湾区广泛合作，用好地区的集体经验和资源。他提到，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本港建筑业凭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发挥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13点，升159点，成交金额3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9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蚊，升7.8；�阿里巴巴73.8，升5.5；盈富基金17.74，升1.7。小米集团15.9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61.18升7.1。恒生中国企业系61.18升咗7毫，美团107.2跌咗1毫，南方恒生科技3.95升4.6，理想汽车160.2升3.1，京东集团108.1升2.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4，英镑9.726，瑞士法郎8.817，澳元是5.094，加元5.687，新西兰元是4.692，欧元是8.514，每百日元对港元5.2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66。日经平均指数报 33,562 跌22点。港金报18,450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79美元，卖出1,9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龙尾就接近香港体育学院。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水管急收，油麻地嘅众芳街啦，近住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一段咧，仍然是全线封闭噶，咁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最后提提大家啦，大老山隧道咧会喺11月26日星期日清晨5点实施二通行，咁到时咧就无需停车缴交隧道费，各位记得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扫黑除恶， 精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看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喂，年青人点啊？ 系， 继续你未讲完嘅话题吓，新闻之前 我已经冷静翻啦。 系咪咧？冷静翻啦， 我先系咁样嘅。见唔见我哋年中年中嘅时候咧，有一集咧， 树窿， 我哋就话要为自己定一个目标。咁咧，我就话。我哋今年咧12月之前咧要做四，即系年底之前啦，喺2023年之前啦，要做个义工服务嘅，就做4次，咁就同马老师一齐联手，就一齐做啦。唔记得咗你哋嘅目标系咩啦？咁但系总之我哋就4次义工服务啦。 记得啊， 咁之后咧，我上次咧我哋就终于可以约啦。咁啊，多谢阿 Doctor Matthew 咧，就帮我哋联络咗个系长沙湾嘅阿宋太，咁佢就好好嘅一个社企入边咧。逢星期一、三、五啦，就會派飯俾一啲有需要嘅公公婆婆啊，或者地區嘅人士啦。咁咧，咁我又衰喎，咁我知我前嗰排工作比較忙啲啦。咁啊 ，Leslie 約咗某一月某一日啦。咁點知 confirm 好曬？ 你唔止一次嘅。 唔係，我就講派飯啫，嗰啲其他玩嗰啲就算啦，好唔好？娛樂嘅就算啦，但係派飯，派飯做義工， 小記本有幾本嘅，有娛樂有派飯嘅。 咁所以就 咁就約咗大家啦，咁啊，麗睿前輩啦、馬老師啦、Doctor Matthew， 因為 Doctor Matthew 仲要聯絡我 送 牌嘅。 其實係唔關我事㗎，件事係。 其實唔關阿麗睿前輩事嘅，佢即係一齊熱心想一齊派嘅。係。因為最緊要就我同你啫嘛，馬老師係咪？ 因為佢拖你落水，你記唔記得？件事係。 係。 其實都本來係唔關佢事，本來都唔關佢事。 馬老師都話好喎，不如一齊做義工。係 冇錯，佢真支持你。 佢當初佢諗唔到可以做啲乜嘢嘅，2023年有咩目標？咁就覺得四次啫嘛，應該都好意思執啦，係咪先？咁之後咧約咗啦。我衰，我撞咗其他开厂嘅期，咁我就已经好唔好意思，我又同 Doctor Matthew 讲唔好意思啦，你又唔好意思啦，阿麗睿前輩唔好意思啦，咁但系话算啦，有嘢做嘅做嘢先啦，咁之后咧表面上冇事啦，麗睿前輩咧得咗一句出嚟，你当我哋系咩人先咁样，我心谂哇好惊， 风骚爆人咯， 咁又系咪佢讲得好啱嘅？ 唔系啊，我话我系咩卡，我同佢讲，我系咩卡士啊？ 唔系呢个唔系得， 唔系嘅，咁佢唔系嗱，本身佢啊嗱，麗睿前輩成日都系啦。冇事噶，冇事噶，有做有嘢做做咯。但系之后又会 send 个咩？你当我哋系咩人咁样？ 我知道有个落地嘅。 但系 你份人咁 啊，系唔系？但我真系好多谢麗睿前輩，因为佢咁样讲咧，我就真系自我检讨啦。我真系三位前辈约好咗，我又因为有嘢做又放飞机，咁我就唔得。逐个逐个 send message 啦，又 send 俾大家啦。咁之后就话我下一次再改期，我一定会 mark 实，我唔会俾其他人。再搶咗呢一日噶啦，咁我同自己講，我真係唔可以再改期啦。點知譬如咧，先約咗聽日派啦，前一日阿馬老師同我講話，我唔嚟啦。哦，點解你唔嚟啊，馬老師？佢唔係第一次噶啦，嗱，佢唔係第一次啊。平時我哋啲娛樂啊，佢又係唔嚟噶。 咁佢有冇解釋啊？ 佢冇同我講， 每一次都應承嘅，佢每一次都話去， 佢每次都問，佢每一次好啊， 係 啊，好啊，好啊，好啊， 預埋我， 預埋我，真係預埋我，我真係去 啊！咪你踩到你踩面成腳印，成塊面都係， 我好嬲啊！ 事實嚟噶嘛，咪鬧 佢到而家都冇同我講嗰日做啲咩，我嬲啊，嬲豬啊！我就話有邊個緊要得我同麗睿前輩啊？我都睇咩 feel 啊？ 但就咁嘅，私底下其實我都同阿 Doctor Matthew 喺度講嘅，我就係話聽聞咧好似話即係馬老師唔去啦，小羊羊嘅話我都唔知，係啦，但係我同你就不見不散。 喂，嗱呢啲真係前輩， 但 係 我果然有去， 我都去，同埋仲去得好開心， 係啦， 好嘢。There's a place called Kokomo. That's where you wanna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a steel drum band down in Kokomo. 人间之派饭甩底技，继续讲 甩底技，请我哋嘅事主有冇出嚟？ 事主 有几句， 需唔需要咧？系啊， 唔需要，唔需要。 冇，但其实咁样，佢同你早一轮约咗我哋，但跟住你又要做嘢一样啫嘛。其实 系咩 啊？ 唔系我觉得呢啲， 唔系啊，其实你都约咗几次噶嘛，约咗几次又跟住有嘢做，咁跟住又再隔择日再重赛。 咁嗰啲玩就算啦，去玩。 啊，佢都唔系去玩嘅，其实佢都系做嘢。 唔系，即系阿 Mi， 我哋约去玩啦。 唔系去玩啊，讲紧 系 玩呢单嘢。 即系 你 去玩，你 都甩咗几次底噶嘛？ 唔系，我哋第一次约啫嘛。 咁唔系啦。 唔系第一次约咋？ 唔好 咁啦。第一 次约。 嗱，我做人就最公道嘅，系咪先？ 你公道，你公道，我先教佢。你公道，你嚟啊，前辈，前辈，你公道。 咩世界啊？ 公道杯就公道啦。 呢件事喺呢件事里面嘅话，我应该系最公道嘅，因为我 系 最 系嘅，因为你唔关事 嚟嘅。系唔关事嘅，系你哋叫我去，我亦都有去，我亦都出心，亦都出力，啱唔啱？但系最后尾嘅时候，我亦都冇甩底嘅。 但 系 第一次认真， 我定 第一次认真倾话要孖字，就真系。嗰次係第一次，我哋去係第二次。 係咯， 之前真係純粹口講話，喂，嚟緊要派飯啊，得，等我得閒先，我係咁樣嘅。 冇錯冇錯，咁但係我唔會好輕視呢件事噶嘛，因為呢個係一個 promise 嚟噶嘛。 但 係 因為咧，我哋距離2023年咧完結咧，其實剩翻個半月啫。 對唔住，係你啫， 係我咯， 因為你自己對自己嘅承諾嚟嘅。 我都會把握 幾多次啊？而家仲有幾多次？ 三次， 咪馬老師補翻咯，係咪 OK 咯？ 喺有限嘅日子入面，應該就冇問題嘅。 你放心啦，雖然我幫唔到你，但我會陪你。 好啊，同埋嗰日大家都，你知唔知嗰日派飯啲人啊，見到阿麗陽前輩都話：哇，你食咗咩啊？食咗防腐劑啊？ 好靚啊！ 好靚啊！ 後生啊！ 是不是我都想請教你，其實哪隻防腐劑呢？我都要開始吃定了。 嗱，呢個睇下睇， 冇， 搞笑。係啦，其實係好開心嘅，我都好多謝嘅，就係即係有個咁樣嘅機會，可以嘅就係真真正正你去到落區，所謂真係係啦，同埋嘅就係你親手去做呢一樣嘢，同埋嘅就係你俾咗錢算數，係兩件事嚟噶。即係有好多人， 我同意你啊。 你明我講咩嘛？做善事係啦，有好多都係咁樣嘅。咁但我覺得就係親手親力親為，以及就係嗰日其實我哋都派咗成兩個幾鐘㗎。係 啊， 係啊， 五個。 嗱，我哋咧嗱，我啦 ，Doctor Matthew 啦，同阿麗麗前輩三個咧，其實真係各司其職。 嗯， 有啲係做登記啦。 係。 有啲啊做，因為喺啲登記卡上面又要再劃一啲，即查走佢哋啲日期咁樣。 因為每一日佢哋有個名額嘅，咁佢哋要即之前嘅話需要嘅就係要登記嘅，係啦。佢哋都有啲卡仔 我同阿 Doctor Matthew 又負責做登記啦，阿麗前面就真係去個飯盒度攞飯，同埋親手幫我哋入落佢哋嗰啲環保袋度啦。咁好多老友記見到我哋。都好开心啊！ 系啊，都好开心啊，都赞你啊！ 嗯， 系啊， 算啦，戴口罩， 系啊，系啊，戴口罩，但话佢好靓仔咯。 你咪你，但又讲到嘴上边，你啦，瑞前辈，哇，你食咗防腐剂喎，咁样， 个个 都咁讲， 咁咯， 人靓心善啊嘛， 系咯， 应该嘅。 搞咗几耐啊？咁咪攞饭啲系咩年纪啊？咩人？ 都系上咗年纪嘅。 诶，嗱，呢个真系有长者卡啦， 系啦，有长者卡嘅， 就冇得罪问佢啦。 佢哋要排队嘅，唔需要问佢，系啦，佢只要就开心心。 喂，其實呢啲天氣咧有個飯真係好開心， 梗係啦，梗係啦。 同埋阿宋太都有講嘅，即係譬如佢哋可能有時好多獨居咧，食得幾多係嘛，但係佢哋買少少翻嚟又唔係，但係買太多咧又擺又驚佢壞喎。 唔係啊，佢哋真係唔捨得食嘅，擺入雪櫃幾餐。 係噶，係噶，所以嘅就係我能夠做得到嘅就做啦，係啦，都多謝你嘅。是啊，杨，若果不是你的话拖我落水我都不会即是咁但又不可以咁样讲，不可以话是拖我落水而是的就是即是同你一起去做一些咁有意义的活动。 好开心啊，每 天都。是啦，其实做完之后的话呢，你是嗰啲滿足感同埋嗰啲快樂係啦，即係真係助人為快活人之本。因為我哋係風騷快活人，所以我哋係助人為快活人之本。 呢個係啊， 由今日開始， 李麗睿創作嘅《助人為快活人之本》， 繼續 我哋秉承。 早上啊，仲有五分钟两眼。早上十一点钟，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59%。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都系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噶啦。呢、这个时候送俾大家，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以前我是傻，现在我是装傻。曾经我以为只要够真诚，人哋就会坦诚；只要努力，就会有所不同。人大咗发现人心复杂，世事难料，唔系个个人都怀抱一颗善心嘅。曾经我以为我能够坚强面对所有，即使生活再困难，日子再苦，我都唔会感到自暴自弃。后来发现喺呢个世界上，人嘅力量真系太少啦，无论几努力。有时都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曾经我以为爱情是人生的全部，我耗尽所有，次次主动，最后换来是人家的不在乎。我明白了，原来爱情不过是人生的调味剂，没有谁会为你付出一生。曾经我以为金钱财富并不重要，但当我缺钱的时候问人，没人肯帮；没钱的时候人家都看轻我。我才慢慢领悟到，要过得好就要有钱，金钱只是在你死了之后才是身外物。曾经的我好傻好天真，将身边的人想得太好。现在我明白了，我懂得防备，没人知道我经历过什么，没人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由今日开始，我话俾自己听， 我唔会再傻。 自己嘅人生自己去走，自己嘅伤痛自己去苦，唔好太依赖人哋，亦都唔好轻易伤害人。喺呢个世界，冇边个过得容易。以前我真系傻，而家我系装傻，难得糊涂。只要戴好我面具，善良并防备别人。 我心目前没有梦，寒夜里已不冻，离愁别绪徘徊在翻飞的风中。由往昔热情没有用，重遇你也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后，感觉于心中。早已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早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像情刻金钟，离开更痛。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已背负太多，难将话太多，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不动，离愁别绪徘徊在翻飞的风中。由往昔热情没有用，重遇你也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内，感觉于心中。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总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像情陷灯中，离开更痛。 冇啟人嘅太傻 啊！我心意背负太多，难将往日旅程。 翻到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爆人啊！翻嚟咧就会讲下呢一个估估下学古文，讲下开啦。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捷人。 冯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马老师咩？今日着住件黄马褂嘅， 黄马褂你讲 得啱。你呢个 黄马褂 系啊，呢、 啊 這个好呢、這个 黄色嘅马嘛。 系啊。啊 佢叫馬王啊嘛，你知唔知 道？ 其實係啊，佢有個花名叫馬王啊、哦、，King of Horse 啊。 佢唔係蛇王咩？ 使唔使我掌你個嘴啦？ 哎呀， 老師叫佢出去。 佢而家佢而家呢一半嘅粥佢好威啊，老師。 係 啊，你唔好窒佢，你唔好窒。 嘴嚼嚼。 係啊，佢真係啊，講埋啲好乞人憎嘅。 因為又愛俾人放飛機啊。 嗱，系咪呢个 时代？古代啊，点会有飞机啊？我哋而家穿越时空，好唔好？ 马老师，马老师，唔好 嬲，唔好嬲， 唔好嬲。嗱，上个礼 拜乜嘢啊？ 上个礼拜就讲化妆，咁咧，由于咧你系咁喺度嬉戏，嘥晒我啲时间， 讲唔晒， 讲唔晒。于是咧，我又继续。 我冇啊， 你又冇？ 有嘅，少少啦，少少啦。 系 啊，好，而家继续。 嚟， 你知唔知咧？你有冇响啲书画旧书画咧见过武则天个样？ 有冇？ 佢点啊？佢有武则天？ 肥肥地 大只咯。 讲个面容。 面容啊，肥噶，唔系嗰啲小家碧玉嗰啲样噶。 容光满面。 系啊。 仲有咧？ 有少少恶恶地咁咯。 个眼眉系点啊？有冇人留意到啊？ 细长嘅，细而长嘅。 啲 古人个都系细而长嘅。 柳叶眉。 系。 粗眉。 听嗱，有人形容佢四个字， 系 去眉开眼， 去眉开， 即系冇咗眉啊！意思去啊， 我冇眉嘅， 系啊， 冇眉梁， 佢剃晒啲眼眉， 哦， 系啊， 然后咧咁个额咧就高啲，然后佢再画条眉咧就喺原先， 画好高啊嘛， 系啊， 系啊，诶，有啲日本嘅都系咁样噶， 系 系啊，都系咁做噶。 咁佢点解要咁做咧？杨嘢， 我知，改匀， 想块面长啲，唔系真心噶， 似你， 震慑啲。 系啊，感觉上冇微凉啊嘛，所以 唔系佢你咁嘅意思系啱，但你讲得唔啱，佢系想个天庭饱满啲。 哦， 呢啲系上学， 系冇错，天庭饱满嘅系。 天庭饱满，好似 有福气 公咁嘅 长寿。 系啊，即系佢想 拉阔个额头， 系啦，就系咁样样。 嗯， 你知唔知以前啲人咧中意化妆，中意到一个咩境地啊？ 唔落妆， 我讲 系化 到唔中意落妆， 系噶。 趣致啊！ 喂，有啲而家现代啲人都系噶，瞓觉净系落几个钟，一醒又化妆噶。 有冇听过呢个登徒子好媳妇啊？ 有登徒浪 子， 系 有听过， 好媳妇，你未 下边嗰件未听？登徒子梗系听过啦。 系啊，咁其实咧形容佢咧，即系当时咧啲人点样贪靓啊，中意靓啊，男男女女都好贪靓， 系 啊。咁啊，登徒子咧好媳妇，嗰个色咧，除咗系咸湿之外咧， 颜色嘅色。 冇錯啦，亦都係啲容顏咁， 知識嘅色， 所以咧我哋唔好以為哇好鹹濕，唔一定嚇，即係佢又中意靚嘅嘢。李麗蕊啊，唔係細路長，你中唔中意？ 我真係中意啦， 係啊，真係 啊，所以我成日唔望你，知點解啊？ 你講點解？ 其實我覺得多數人都會中意睇啲靚嘅嘢嘅啫， 呢個係天生㗎，你知唔知啊？曾經係做過一個調查㗎，對於 BB， 你係 BB， 你 係啊？我睇過有一個嘅就係嗰陣就好耐之前嗰個咁就講緊嘅就話究竟啊審美眼光，又或者佢就中意靚嘅嘢嘅話，究竟係後天㗎定係天生嘅咧？係有咁就有啲 BB 嘅測試，咁就揾一個就係好醜樣，唔可以話醜樣啦，即係總之嗰啲樣可能係啲 BB 見到嘅會驚嘅嗰啲護士走去抱佢，佢真係會喊。但係嗰啲好靚嘅啲護士姐姐走去抱佢，佢真係會笑㗎，同埋會趴埋。 听讲幼稚园嗰啲老师咧，如果系靓啲嘅咧，啲学生会乖啲噶，同埋对佢好啲噶。 系啊，听讲研究咧系工作间嘅，但系咧如果你 office 入边咧有啲靓仔靓女嘅同事喺你隔篱咧，嗰个整体 office 嘅 productivity 啊， 系啊， 呢个生产率会高啲啦，同埋呢啲同事患呢一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咧都会低啲，即系个免疫系统会高咗。 咁你隔篱嗰个咪应该有帮助？如果你翻咗嚟，阿马老师系咪应该帮助？ 佢个身体好咗呢排，系啊，因为肚腩大咗。 笑够未啊？登徒子好媳妇系边个写噶？ 登徒子好媳妇啊？我识唔识噶？ 你梗系唔识啦。 写嗰个人系 咩朝代？ 你问我都冇用噶啦。 宋。佢叫宋玉， 宋 玉 系春秋战国时期嘅 咩人嚟噶？ 咁有故事嘅， 诗人 有一日咧， 阿登徒子啊，即系呢个人咧， 一个人嚟嘅，姓登啊，叫徒子啊，摸摸国 神，姓 登徒子即系摸摸国嘅， 日本人嚟， 日本人嚟， 佢阿楚王咧讲阿宋玉嘅坏话，吓佢讲佢坏话， 佢 话咧系啊。佢真係喎， 真唔得到佢靚啊！ 係啊，佢話咧，阿宋祖咧長得咁生得咁靚仔啦，咁樣樣咧，好危險。嘅阿楚王咧就話唔好俾阿宋祖去後宮，因為後宮好多佳麗咁。佢話呢個人咧好鹹濕要不得噶。咁咧阿楚王聽到之後咧，你覺得佢會點做咧？ 剪佢条裤， 剪头发， 剪佢条裤去， 楚王会信佢咩？ 我知剪到佢啲头发一岩一岩，好丑样。 唔系你嗱，小雀雀，你系楚王，你会点啊？ 首先佢会唔会信？会唔会信呢一个人？ 系会讲坏话啊！即系我话， 我 依家同你讲， 信谗言啊嘛。 系啊， 即系佢就 系 楚王，佢就 系 楚王啦。 多数都信 嘅。咁跟住咧，你就同阿楚王讲，即系同阿 Michael 讲嘅就 系 话咧，小杨杨，你小心啲佢啊！ 系啦，佢好靓仔噶， 太靓仔。 从此 后宫 将佢调去第度， 系 下方。 咁你会唔会信呢？ 我信噶。 佢话佢信啊， 信啊， 即系如果入后宫咪得咯。 系啊，话下方佢做第二样嘢咯。 咁于是咧，阿楚王咧就质问阿宋玉： 喂 喂，你系咪真系好咸湿啊？你个人 吓，即系佢质问阿小阿杨杨系嘛？ 系 啦， 佢 咪 傻噶？佢咪傻噶？梗系话唔系啦， 施主，我已经做咗结扎啦。咁得唔得咧？ 你唔得，咁你阿宋玉就话俾佢听，嗱，我其实一啲都唔咸湿噶， 系 啊，好似咧住喺我隔篱嗰个邻居咧，个女仔咧生得好鬼死靓噶， 系，我即系喺隔篱一台， 成日咧夜晚 有一个系嘛，系啊，嗰个 树影婆沙咁样 啊，真 系 好靓噶， 系啊，嗱，咁佢咧就成日咧夜晚咧口口咧爬墙入嚟啊， 勾引我噶， 系啊， 佢话你勾引佢啊？ 系啊，佢话佢个女仔成日爬墙过嚟， 成日都 过嚟勾人啊，勾人啊， 你过去啫。 系啊，但系咧，阿宋玉咧都 不为所动。 系 咁同阿楚王讲，咁我咸咸湿啊。咁如果你楚王，你会 就信佢？唔系，真系唔咸湿咁样咯。 楚王咁有字样，人讲咩佢 嗱，我哋要谂翻当时嘅奶粉营养，佢哋嘅脑部发育可能冇谂咁多嘢。真系信噶系嘛？冇咁多片， 冇咁多电片。 系啦，又冇电片。 O K， 至少冇电片先。 又冇照片。 冇错，系啊，又唔会俾嗰啲银行。 咁阿楚王信唔信咧？ 楚王听听啊，又系，讲得有道理。佢话佢三年以嚟晚晚爬墙勾人， 呢啲古仔啊，三岁都唔信啦。 唔系啊，点会 有女人爬入去勾人？ 楚王有问题， 所以俾人灭咗国咯。最后， 于是咧咁啊，系，即系谂下谂下，又好似系。慢慢爬就勾引佢都不为所动，就觉得咦阿宋玉都唔系好咸湿啫。 咁你可以睇下佢只个女仔系咩？ 佢话国色天香，国色天香， 佢话 好靓。 你话系啊？ 国色天香入爬去勾引男，勾三年。 咁啊，阿楚王唔好似夹板夹埋个头啊。于是阿小羊羊咧话锋一转，其实咧。嚟讲坏话嗰个人咧，仲咸湿啊！ 我知点间计， 我知 系， 因为我睇过， 系 因为佢个老婆咧系好丑样嘅，但系佢都同佢生咗好多个， 冇错。 哦， 呢个系一篇《富登徒子豪媳妇》里边咧，记载咗呢个故事，就系咁啦。其实咧，佢所讲咧就系话咧，以前。春秋戰國咧，其實所有嘅男男女女咧都好好中意打扮，都中意靚嘅嘢嚟嘅，全部都係咁樣樣噶啦。明白未？ 明白。 啊，小羊羊，你有冇感想講兩句出嚟？ 感想就係首先第一，外在美都不及內在美，咁所以咧第二句就係記得一齊去派下飯啦。 死仔！ 系咪抵死？自己俾个位佢入嚟 啊！唔系啊，呢啲嘢教学啫。你笑啦，特别开心。 我就系嗰啲冇错，既有外在美， 又 有内 在 美，人美心善系咁样啦。又多多向 我 学习。 我知道，知道，知道。嗱，问翻你啦， 面红。 香港九十年代，二千年，兴过啲咩妆啊，女士？ 九十年代， 系啊， 哇，黑衣妆啦，都好夸张下，嗰啲化妆，譬如可能搽到个嘴唇黑色啊，手指甲黑色啦， 又或者係 熊貓眼算唔算啊？嗰啲叫有煙霧 啊，霧 啊， 算。 近排興嗰啲咩韓國裸妝啦， 係啦，仲有就係譬如可能係阿鄭秀文嘅嗰啲咧剔眉， 剔眉 係啦，同埋嘅就係啲眉都已經有幼噶啦，同埋嘅就去到粗啦，去到一字眉啦，冇眉山嘅咁嗰啲啦，係不斷咁樣有唔同嘅喜好嘅。 你知唔知咧？其實咧以前都有呢啲妝嘅。 以前是讲几时啊？ 峨眉咯，嗰时候中意。 有一种妆， 有一种妆 系 晚妆， 提妆， 提妆， 哭哭啼啼个啼。 哦， 提妆你觉得？你觉得系点嘅？ 楚楚可怜。 唔系点样化？ 水汪汪嘅眼睛， 化到楚楚可怜咯。 化妆啊？点？我楚楚可怜。 蘑菇眼， 画一滴眼泪，画一滴眼泪。 蘑菇眼好难做， 咩叫蘑菇眼啊？ 蘑菇眼 好惨咁咯， 我觉得你好似你以前一个朋友拍拖， 冇讲人， 你真系 蘑菇眼咯，好蘑菇， 蘑菇。 系咪？系咪？蘑菇眼？ 唔系，阿小张张咧， 你讲以前啊，即系 提妆啊， 系咪即系中国古代 啊？系啊系啊，提妆咩意思啊？ 心形嘴，心形嘴， 哭哭啼啼个啼， 哭哭啼啼个啼， 系啊， 提妆，提妆， 哭啼啼。 点解要化呢个妆？你可唔可以话我听？ 嗰时兴，嗰时兴， 嗰时兴啊，原因系 嗰时兴呢一种嘅造型，即系等于 要柔弱啲，想女性 嗱接近啦， 柔弱啲啊？ 系啊，即系头先你小张张你讲过噶啦。 系咩？ 但你好快你， 我话眼泪一滴，系 啦，就系、是、咧，即系呢个泪角嗰度咧，系茶深色咗少少，就感觉咧好似有大眼泪咁样。 呢个位系叫卧蚕。 卧 蚕呢个位系咪你讲眼袋嗰个位？眼袋位，卧蚕嗰个位，咁点样啊？查得黑少少啊？ 系啦，就感觉咧，好似有啲 使咩啫？你起码唔瞓咪得咯？ 我唔知， 唔够明显啊，可能 吓。 系系， 咁你就会呢度黑眼圈啦。哦，黑眼圈即系喺嗰阵时候嚟讲嘅，会觉得系就 系 坐咗可怜啲啊。 提妆嗰阵， 因为瞓唔到啊嘛。 或者系你似喊完啊？ 嗯嗯， 系嘛？ 系啊， 系。 我唔想望你， 做咩啫？ 佢仲嬲紧你。 系啊， 系咩？ 先嗰句插，直插入心窝。 O K， 西路长，你讲一种妆嚟听下。而家唔使作句，而家要你哋思考。讲一种妆， 讲一种妆啦。哦，嗰阵时候亦都好兴嘅，亦都带动咗就系大家嘅潮流嘅，就系将一啲嘅胭脂插埋喺个鼻梁度。就係王菲佢呢一個嘅係啦，咁跟住佢就係好似俾日光曬到你爆擦嗰陣時候，因為胭脂永遠都係搽兩邊係咪喺腮邊㗎嘛，但係咧佢就係搽埋喺個鼻梁個位嗰度咧，就一條咁樣咧，哇引起咗真係大家嘅熱烈討論啊！ 你有冇化過？ 梗係有啦，我真係好似爆擦咁樣啊！因為就係需要有一啲位你要執一執嘅咁樣啦，係呢個妝嗰時候真係好帶動潮流嘅。 亦都有冇聽過淡素峨眉啊？ 有， 就係咧，即係佢哋咧好犀利，淡妝啊、濃妝其實乜都試勻曬，就好似而家咁樣樣。 嗯， 小張張淡素峨眉，造句， 造句啊！ 你啊，造句， 淡素峨眉睇落冇咁肥， 好好啊， 得唔得？ 如果你唔俾佢一定要壓韻咧，我諗佢唔識做， 唔準壓韻，淡素峨眉。 唔准眼晕， 唔准 眼缩我眉， 唔可以有压啊！ 啲灵感唔嚟，所以我执唔到啦。 系啊，佢真系一定要眼晕噶，佢攞一盘上身嘅成日都。 咁你咧？ 我唔嬲，你马老师嬲咗我，今日都系唔好作啦，又作你又喷血噶啦。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记着我的失误，不要低落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边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坏，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不社交恐惧爱。 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牌，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跨过情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由来得到讨论圈，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总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流浮山正大街新桃园酒家对开进行工程期间发生意外，三人受伤。警方在上午十点几接报，现场正进行渠务处的工程，怀疑一名工人掘地时损毁电缆，工人烧伤，现场亦有另外两人受伤，全部送去屯门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故成因。警方守望者网站提醒市民切勿下载一个名为送达百货的支付平台，并授权他人遥控操作手机，以免造成损失。警方由九月至今已经接到至少十宗有关报案，涉及损失超过114万。警方指出，两个名为玉鼎和挂羊头卖香肉的社交专页刊登广告，声称出售香肉，骗徒会要求顾客透过转数快缴付30元订金，或者传送连结，诱使顾客下载名为送达百货的 Android 应用程式订货。有关程式会要求取得顾客的手机操作权限，诱骗他们输入银行登入名称、密码和理财编码，骗徒其后登入户口转走存款。至于使用苹果手机系统的顾客，由于未能安装有关程式，就会被要求转账30元至动物保护组织的捐款户口，骗徒其后失去联络。公务员事务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2022-23年度公务员流失人数大约有10100人，占实际员额大約5.7%，退休是公務員離任的主要原因，實際辭職人數近4000人，局方認為辭職率已見放緩。另外2022-23年度有47名公務員因為干犯嚴重不當行為或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而被革職，23人被嚴厲譴責，附加金錢懲罰，49人遭到譴責。過去5個年度被革職的公務員總數就有124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出席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時表示，辭職 不集中在個別部門，亦不影響政府運作。他又提到，由於80年代政府曾經擴大公務員編制，未來幾年會是公務員退休的高峰，但之後情況會有改善。香港迪士尼樂園今日起開放新主題園區魔雪奇緣，園區已經開放，在開放前已經有大批遊客在園區外排隊等候。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莫偉廷表示，相關園區是全球首個和最大型以魔雪奇緣為主題的園區，強調園區設計能夠和大嶼山自然景觀互相融合。他相信園區能夠成為香港迪士尼的轉捩點，也都能夠幫助旅遊業復甦。被問到會否期望新園區令迪士尼轉虧為盈，莫偉廷說相信新園區可以吸引到不少世界各地的遊客，認為能夠為迪士尼樂園帶來大改變。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晴朗的天氣，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44点，升290点，成交金额4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9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4，升13.2；阿里巴巴74.2，升9.5。盈富基金17.87，升3毫；美团107.8，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61.66，升1.18；小米集团16元，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3.98，升8.84；理想汽车160.4，升3.3；京东集团109.4，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48.98，瑞士法郎0.885，加元1.37，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93，欧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3534点，跌50点。港金报1842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39美元，卖出198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提大家啦。观塘瑞和街近住瑞宁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有少少车多，车辆是不能够由瑞和街又转入瑞宁街的，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重复多次，观塘瑞和街近住瑞宁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啦，车辆是不能够由瑞和街又转入瑞宁街的。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排到康庄道桥面，实行到北过海去到芜湖街。而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而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西贡公路 南围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嘅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二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阿海，你觉得萧木恩呢个人点样啊？我啊。是想好好地培养下呢个萧木恩，等佢呢为我哋维权集团做多啲贡献。 究竟总裁点解会咁想识萧木恩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放松范围咧，讲下电影啊、剧集啊等等嘅呢一个时间。咁我睇咗套咧，1994年好多年前嘅一套美国电影啊，就叫做《倾城佳话》。咁啊，主演嘅咧就是 Nicholas Cage 啦，同埋 Bridget Fonda。好啦，咁而家咧将佢咧戏剧化咗。有一日，有一个警察叫做小羊羊，行入一间 coffee shop， 咁见到一个 waitress 咧，平时咧好好人嘅，即系对所有顾客都好有礼貌嘅。就叫瑞瑞啦，咁啊小羊羊咧就临走嘅时候咧，想俾一啲小费佢啊，即系 tips 啦。但系发觉身上嘅钱唔够，即系净系能够俾到自己饮嘢食嘅，冇钱俾佢。佢就谂啊，但我又唔想令佢失望。突然间谂下，咦，我有张六合彩，佢唔系叫六合彩啦，即系等大家知道啦，揸住一张咁嘅彩票，不如咁啦，同个侍应讲，如果我中咗咧，我分一半俾你啦，咁样好啦。咁如果呢个人真係中咗，你觉得佢会唔会真係根据呢、這个其实嗰个女侍应呢当佢乱讲嘅得啦得啦得啦咁样，即係佢唔会相信有人真係中咗呢係会分一半俾佢嘅。好啦，第日佢发觉自己中咗喎呢个奖、你觉得呢个人会唔会真係同呢个女侍应讲我中咗啊咁呢？ 我会啦， 正常 如果唔讲就冇戏做呢。 虽然系，虽然系，现实嘅世界会，现实嘅世界会唔会 咩？ 嗱，不过 你中几多冇人知噶嘛？ 400万嘅美金，好多年之前喎。 系啊，你可以话俾佢听中咗50万，你 冇 俾少少佢咯。 系，你可以话我中咗一万得添，咁但系戏里边当然好似你话斋啦，佢就将佢实数话咗俾你听。到最后都系发展咗一个叫做爱情故事啦。不过呢个警察系有个老婆嘅话，咁但系呢个故事咧，原来改编自一个真人真事嘅，曾经发生过呢件事。不过咧，佢将佢叫做话剧化咗佢，因为真人嗰个故事咧系一个50几岁嘅伯伯啦，同埋另外一个咧都系40-50岁嘅侍应，而佢哋当日咧系喺餐厅里面识咗好耐啦，成日食嘢咁样就夹粉买，所以后来咧就互相分，就唔系好似呢套戏所讲得咁浪漫嘅。咁、我觉得好好睇嘅一套戏，同埋最后个结局都几 surprise 嘅。咁、如果大家觉得可以追一啲旧戏咁样，呢一套就叫做《倾城佳话》。 个剧情入面有冇 involve 到佢老婆啊？有冇话佢老婆得识咗佢分咗一半俾另外一个侍应？ 发癫 系啦，发癫死佢 系啦，但系收尾佢都说服咗佢啦。咁然之后，但系因为人有咗钱之后就有好。多嘢，即系个性格会变啊，花钱啊，识其他有钱佬啊，咁样 睇你咪知咯， 睇我冇钱咪知咯， 活生生嘅例子， 睇我，睇我，大家睇我，我冇钱嘅， 系啊系啊， 另一个例子， 做咩 最冇钱就系我 咁咧，好地 你哋讲电影 知啊，佢无端端踢我一脚， 佢 踢我，佢话我， 你唔啱， 我道歉，对唔住。 好，好，今日我哋又嚟咯， 又嚟联手啊， 我哋又嚟联手啦，冇错。 唔系呢句可唔可以咁用啊？联珠结合啊！ 我哋系疯 show， 我哋疯 show 系疯狂咁睇 show， 或者疯 狂 咁睇戏， 之后一齐讲。咁咧今日要介绍套戏咧就系《年少日记》啊，咁英文叫做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啊。 我好中意个英文名， 系我都好中意。我头先特登上网揾个原因，同我谂嘅一模一样，发觉原来系唔一样嘅。好，讲下先呢套电影咧，即系。大家都好有期望啦，因为咧喺金马奖已经有五个提名噶啦。咁呢个剧情讲咩咧？应该咁讲，呢个戏系主要讲咩咧？就系个题目咧系讲关于校园学童自杀嘅一个 佢探讨嘅一个社会嘅问题，同埋抑郁症。 咁导演咧就系卓奕谦啦。咁好似系新导演嚟嘅，系啊，新导演嚟嘅。 冇错。 咁咧个剧情就系讲咧，阿男主角就系最中意嘅阿小野阿卢振业咧，就饰演一个喺中学入面好有教学热诚嘅井 Sir。冷静啲先，我一阵间先将啲攞出嚟讲。咁咧，佢一日咧系翻学嘅时候咧，就喺学校揾到一封咧冇署名嘅遗书。咁上面咧就嗰、那个即系写嗰人啦，应该就系同学仔嚟噶啦。咁啊提到自己咧想了结自己嘅生命。咁呢一封遗书咧就令到阿井 Sir 咧就好想揾翻，即系揾到边个写呢封遗书啊？咁佢想 stop 呢件事，即系因为佢好惊有一日咧真系。落到操场，发觉有个学生原来咦跳过嚟自杀咁样。 原因系同佢以前细个嘅有关嘅。 冇错啦，因为咧亦都系因为呢个遗书咧，令佢谂翻自己童年原生家庭嘅一啲往事。咁讲下佢嘅原生家庭先。郑 Sir 嘅原生家庭咧就一共一家四口，分别有饰演爸爸嘅郑中基啦，饰演妈妈嘅 Rosa 韦罗莎啦。主要有两个仔仔嘅，一个就系哥哥叫友杰，同埋细佬咧就友俊。咁咧，佢哋咧呢个屋企咧就住豪宅啦，出入有司机接送啦。咁你已经有一个好幸福、好开心嘅家庭噶嘛？ 本来读名校啦， 系啦，读名校啦，有好多琴棋书画，好多嘢学啦。 冇错。 咁但系咧，呢个身为做大律师嘅爸爸郑中基咧，就成日都望子成龙啦 ，kind of 一个怪兽家长嚟嘅。咁成日好中意揾两个仔仔去比较啦。都算一个几横蛮、几暴戾嘅一个爸爸嚟嘅。除咗会虐打啲小朋友之外咧，都会虐打佢身边嘅另一半，即系维罗莎。就是因为在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经历，因为我不方便透露剧情，因为它里面一阵我们都会讨论一下，它有一个错觉，或者叫做一直给观众的错觉，或者叫有个 twist， 一个剧情上的 twist， 我觉得是做得几好嘅，咁几成功，咁阵间可以讲下呢个。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往事咧，就令到阿井 Sir 咧，即系长大咗之后咧，其实都几影响到佢同身边人嘅关系嘅，分别同即系佢同爸爸嘅关系一定唔好噶啦，亦都会影响到佢同佢老婆嘅关系嘅。咁成件事就系讲佢点样因为呢个遗书嘅出现，去同自己呢一个原生家庭嘅往事嘅一个。救赎啊，或者叫做可唔可以面对翻自己嘅往事嘅一个电影嚟嘅，系啦。咁最后一个电影嘅 important message 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就系讲佢有提到嘅，佢话抑郁咧唔系一种选择嚟嘅，即系唔系想有嘅。咁但系最紧要自己知道自己有情绪嘅需要咧，一定要揾身边嘅人去帮助啦，一定要开口出声啦。而我哋作为生活入面嘅一个任何人，即系我哋可能系冇事冇干嘅，正正常常冇任何嘅情绪困扰咧。其实有时候我哋简单嘅一句说话或者一个动作咧，可能真系帮到一个 有需要嘅， 即将想面对了结自己生命嘅人。咁所以系千祈唔好吝啬大家自己嘅一句说话咯。 好啊， 系啦， 好啦，嗱，咁其实我睇完之后嘅话咧、就是， 你使唔使公开表扬同赞赏，同埋倾到你嘅爱慕啊？对于阿小野， 系啦，其实小野咧，我觉得因为我好早之前亦都有介绍过嘅，就系佢 女人多自在。 冇錯，《女人多自在》裡面嘅其中有一套嘅劇集啦，亦都有個電影版嘅。喺嗰陣時候嘅話，我已經有同大家有講過嘅，就係非常之留意到呢一位男演員嘅話，我覺得佢嘅演出係非常之令人刮目相看嘅。嗰陣時候佢仲係一個新進嘅演員啦嚇，咁啊以輾轉嘅話，到今時今日我睇到佢嘅演出嘅話，就係呢一套嘅電影裡面咧，我覺得已經真係成熟到去到一個地步。我覺得嘅就係點解佢唔多啲呢啲演出嘅機會咧？好啦，咁其實我睇完之後嘅話，我會覺得首先好開心，因為有一位新晉嘅導演嘅話，係拍咗一個咁樣嘅面對嘅社會嘅問題，但係用一種就係非常之戲劇嘅方式嚟去呈現啦。好先後睇咗嘅就係兩套，都係裡面係有一啲就係社會探討嘅問題嘅 message 嘅電影嘅話，分別咧你都可以見到嘅就係唔同嘅演員唔同嘅導演，佢會有唔同嘅一啲處理嘅手法。呢個係我樂見嘅，亦都係我喜見嘅。同埋嘅就係難得兩套電影嘅話，都係以東昇先生嘅監製，亦都可以見到嘅就係對頭。为后辈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在俾心机。 希望我哋嘅香港電影能夠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高度。咁、我覺得嘅就係話，香港嘅電影嘅話，我自己本人會覺得有兩種嘅，有一種嘅就係好直白嘅，所有嘅嘢嘅話咧都係喺個對白裏面講曬俾你聽，有少少類似一啲叫廣播劇，咁、就係有一啲電影係會咁嘅。我更加喜歡嘅就好似呢一套電影裏面所講嘅咧，就係佢純粹真誠去呈現佢想講嘅每一個角色佢哋自己嘅故事。冇任何嘅金句，冇任何嘅导读，冇任何嘅嘢，佢只不过系个角色导睇完之后嘅话，留俾观众自己睇完之后自己去感受。呢一样嘢咧，系会令到你一路睇嘅时候咧，你会为角色去揪心啊，系咪啊？即系你会心痛嘅，心痛嘅好可能嘅就系你喺学校嘅时候嗱，其实呢一本嘅日记每一个人都有，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成长。你喺细个嘅时候，你喺屋企度面对紧一啲家庭嘅俾你嘅压力啊。朋辈之间嘅见到一啲学校嘅，譬如可能系同学俾人哋欺凌啦，但系你爱莫能助啊，系嘛？作为妈妈嘅话，好可能佢就都见到屋企有一个咁样嘅老公，好可能佢就系佢亦都咩都做唔到，佢唯有离开啦。即系呢啲咁样嘅嘢，都系一啲共同嘅伤口嚟噶。系咪啊？呢啲嘅伤口嘅话，若果你冇好好咁去处理嘅，冇处好好嘅愈合，你系会令到佢带到佢大个嘅时候嘅话，会影响咗佢个做人嘅唔同嘅关系。但系佢，我仲有好中意佢嘅处理方法嘅就系、是、一本嘅日记，其实系佢哥哥嘅一本日记，同埋嘅就系同学嘅一个遗书，将佢嘅就系话其实里面已经带到咗有好多嘅就系成长嘅时候你面对嘅难。你好多难处嘅，对自己嘅价值嘅质疑，以及嘅就系佢会用嚟贯穿咗嘅就系井 Sir 年轻嘅时候佢喺屋企嗰度面对嘅嘢，同埋嘅就系佢成年之后会为人师表，佢要去面对同学嘅时候嘅一个嘅桥梁。我觉得呢样嘢处理得好好。 佢个位系攞呢个日记同埋遗书系真系 connect 得好。 系啊，佢 两样 嘢系 connect 埋嘅。系 啦， 系啊，哇， 同埋好完全唔觉得压突嘅。 完全唔压突，系啦。咁同埋嘅就系，我觉得演员一流，卡斯非常之好。我觉得嘅就系卢振业咧系中晒嘅，即系井 Sir 里面嘅嘢嘅话，佢完全有俾晒嘅。里面其他每一个演员同声冇倾，好好。就算系嘅话，那个细佬佢有一啲嘅就系表情系能够。即係交代到嘅就係佢對於哥哥嘅一啲嘅感覺，佢俾到你啊，係啊，好細個啫，兩個 小朋友， 係啊， 兩個都做得非常之好。 同埋我覺得 cast 到就係黃子樂呢一位嘅小朋友嘅話咧，亦都好好，因為嘅就係你見到佢嘅，佢裏面都有講嘅，你係話睇個樣就得個樣咯，眼大大，剪個頭係啦，好可愛。你係直頭一路睇一路，我唔想有人再傷害佢啦。佢係俾到你呢一種咁嘅感覺嘅，即係我，所以我覺得係好睇完之後嘅話，我自己係久久不能平復啦。同埋一路睇嘅話咧，係現場喺途中間嘅話咧，已經聽到得抄紙巾啦，有啲人索鼻啦。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定會感動的，同埋我覺得難得嘅就係喺裡面所有嘅角色所講緊嘅就係你嘅成長嘅過程裡面，總會有啲嘢一定中你嘅。 係啊，因为实在太切身了，无论学校啦，你原生家庭爸爸妈妈怎样对你啦，兄弟姊妹之间可能有 比较啦。 一定有一樣嘢時間都會中 嘅。你成長咗之後嘅話，因為你嘅原生家庭所賜予你嘅就係你第時大過咗嘅時候，你想做啲咩嘢啦，去圓滿翻一啲你自己嘅生活嘅缺口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嘅話，我覺得你總有一樣嘢係會令到你思考嘅。 係， 好。 劇入邊我有三場咧，我係幾 impressive。雖然我睇嘅時候我都叫理性去睇嘅，即係分析一下啲劇情嗰啲。 你會唔會太理性啊？樣我覺得。 都有嘅，但系冇辦法，因為一套劇咧，我又想睇你燈光啊、剪接啊、聲效啊。 因為你 係 演，你係演員， 我係從一個演員，我學啦，唔係真係純粹從觀眾，所以如果從觀眾嘅話咧，我要睇第二次。 你跳咗出嚟咯，係 啦，佢一開頭咧已經講喺天台咧，哥哥嗰、那個 小 演員咧，佢已經有個動作係令你好 eye catching， 你都已經入咗嗰套戲啦，一嚟整有啦，頭五分鐘到。咁之後咧，第二個位置咧就係我成場戲唯一一個喊位，我都自己忍唔住，我流咗滴男兒淚就係咩咧？佢有一個位就講小朋友嘅時候咧，哥哥咧有一晚瞓下覺咧，就走上上架床同細佬講：細佬啊，我想你同我傾偈嘅。細佬話：你唔好煩我，眼瞓啊。佢咧二話不說。上咗佢张床上铺床度，推起咗 佢， 之后喺后面揽住佢，一个小朋友。你谂下，我觉得喂，哇！我心谂，我代入咗个小朋友，我究竟要经历咗几多嘅绝望，几咁冇希望，我先会有 做到 即系做到要揽住细佬咧？仲要细佬话你揽完未？我要瞓觉，佢冇声出，佢继续揽。我觉得嗰个位系。 好好嘅。同埋之後咧， 佢喊， 之後係啦， 做得好好。 之後下一場咧就講頭先所講，我哋話劇情上面有個錯覺或個扭轉啦。咁、我哋就 唔講啦。 咁但係呢個扭轉咧，我哇！原來我睇咗頭半決嘅戲，我都係 一路都以為 入咗佢呢個陷阱喎。咁、係到劇中嘅時候先再抽翻出嚟，再順翻佢個 flow 去睇。我覺得佢呢個轉折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嘅。 OK， 好，非常好。 我有嘢想問，頭先你開波咧，你提佢套戲英文名， 係 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你一陣點理解呢件事啊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其實咧就係來自一首歌嘅， 冇錯啦。 佢來自一首歌嘅，其實就係有啲嘢、有啲人同埋事，佢已經係過去咗，但係其實就係留低喺度嘅人嘅話，其實好似等於一本書咁樣，佢、仍然嗰啲頁數係一路咁樣係 keep 緊嘅。嗱，我本身嘅預測咧，係啦，我預測就係、因為佢呢套戲咧叫《年少日記》，佢成個一個物件做主軸咧，就係佢哥哥寫嘅嗰本日記。 冇錯， 我就覺得無論發生咩事都好，無論過咗幾多事過境遷都好。時間是不會沖淡那個哀傷，仍然都會有人去記得呢本日記去看翻呢個往事、我就咁樣理解咯。 OK， 係 啊，其實佢嚟自歌詞。 好嘢，我今天介紹嗰套戲咧，都約略同你哋有啲相似。 性相題啊，又係。 唔係，我發覺你有時即係大家唔知點解， 大家嗰啲、 都係會中。我嗰套戲咧就叫做沼澤深處的女孩。 我都有睇。 佢一開波咧，講緊個女仔，佢係住喺美國一個沼澤區，一個人住嘅啫咁一開場咧就係一宗命案就發生咗啦，就係、一個消防塔上面有一個男仔俾人即係發現死咗喺下邊。咁、因為現場咧淨係得呢個女主角阿 Kaya 住嗰個地方嘅啫，於是警察就捉佢啦。咁於是咧佢就 flashback 翻以前細個啲往事，同、你哋嗰套戲真係點解會一樣咧？就是、個爸爸家暴。打个妈妈，打其他所有兄弟姊妹，然后有一日呢、个女仔 Kaya 佢系最细个，有一日佢见到妈妈攞住个箧， 系啊，走啊，系啊， 阿妈阿妈系咁嗌，佢都冇，然后走咗啦、然后一路佢啲家姐又走，最后佢对上 一个最 细个 啊嘛， 系哥哥又攞住个箧走，然后同阿妹讲、你自己照顾自己啦，又走埋，那个女仔开始。好無助啊！因為佢爸爸真係打人嘅。嗱、其實咧呢、這個故事咧係改編自一本小説嘅。小説裏邊咧有解釋過點解呢個爸爸咁樣樣，因為佢當兵嘅，咁、你自己可以了解一下嚇。咁、遇到一啲事，於是佢性格變咗啦。於是因為咧呢、這個女孩 Kaya 喺呢個沼澤區嗰度長大嘅，佢學識咗一啲大自然嘅理論嚇，佢、自己吸收嘅。咁佢知道咧，佢因為佢睇佢打佢阿媽打佢咧哥家姐咧，佢已經知道嗰個技巧點樣同佢爸爸相處，係啦，就係同佢相處，就係唔好直接衝撞。然後有一日，佢爸爸都走埋， 哇！太好啦， 佢一個人好無助， 係啊，一個已經離開。 嗰陣時佢幾多歲啊？ 幾歲嘅咋？即係啊，幾歲嘅咋？細路女嚟嘅，冇鞋著，冇衫，換污糟邋遢，然後去到鎮區。有對夫婦，黑人夫婦對佢好 好 嘅，係啦， 接濟佢， 係啦，然後佢又去沼澤區就割啲嘢俾佢賣啊，換啲嘢。嗱、曾經咧喺裏邊咧個翻譯咧就以為佢攞啲谷物翻去就煮飯食，其實嗰啲谷物咧佢唔係煮飯食，用嚟喂雀仔。即係你諗下呢個女仔佢。生命中只系得个沼泽，同埋所有佢身边嗰啲蝴蝶啊、雀仔啊、妈 就佢朋友咯， 冇错啦， 就佢一齐。 系啊，原来佢翻学冇鞋着，污糟邋遢，啲学校同学仔好似你哋头先咁欺凌佢啊，污糟猫走啦，你都喺呢度啊！佢二话不说，一日都未完，佢自己就即刻走啦，即系唔响呢度读书啦。然后佢嘅生命中咧遇咗两个男人。一個咧就係教佢英文嘅，佢對佢幾好嘅。曾經佢哋有一個弱勢，佢要去讀大學，要離開佢啦。一年後7月4日，我哋喺呢度再重逢，點知7月4日佢就坐個女仔著到好靚咁坐喺個海邊等呢個男仔翻嚟， 佢冇嚟， 等啊等，真係冇嚟，咁佢好傷心。然後另一位男士又出現啦。但是呢個是不好的就是開頭死了那個意外死了不知道為什麼誰是兇手不知道死了那個他很傷心然後於是最後差人就拉了他然後去審他因為這個小鎮呢 美國啲小鎮咧，個個都覺得呢個女仔咧係好 好好 古靈精 怪 啫。咁你一個人住喺嗰啲沼澤啊，你係咪專登勾引啲男人啊？等等等等嘅，於是帶咗上法庭，然後鎮區有一個律師幫佢打官司。咁最後嘅結局點咧？我覺得幾精彩嘅，大家可以即係花啲時間睇下。但係真係不約而同，同你今日介紹嗰個咧，又係啲小朋友面對啲。欺凌啊，其實真係好慘，好辛苦。 我覺得其實唔單止係講緊呢一樣嘢，我諗其實係呢一啲就係大家共同嘅一啲話題同埋共同嘅一啲語言啊，就係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成長嘅故事，你唔覺得呢啲特別動人嘅咩？係 啊， 即係你處理得好，其實有好多戲都好好睇 ，Stand by Me 等等呢啲啊，伴我同行啊，好耐好耐之前嘅電影嚟㗎啦。改編自嘅就係呢一個Stephen King 嘅小説，佢都可以係好好睇，都係講緊嘅就係年少嘅時候嘅一啲成。成长的故事啫嘛，呢啲系特别入嘅，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可以有啲位系经历过嘅嘢，所以就系系咯，多谢晒大家，用心地 好戏， 好 介绍好戏， 翻嚟仲有淑女关注组。 若是要开口，回忆我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碰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但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追究。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好開心啊！係 啊， 咁啊點啊？ 三好 cute， 係 啊， 個肚腩會唔會都係咁 cute？ 我突然之間個感受咧，我覺得風騷大家條馬家姐喺度好開心。 我都覺得係 啊！ 佢今日咧， 唔好離開我哋 喎。改呢件黃馬褂改得幾好。 係啊，你冇開心啊？ 叻女， 係 啊， 佢係真係好趣致嘅，有時係 啊， 淨 係笑哈哈咁。 冇錯啦， 你導演腰圍係咪笑？ 睇你笑唔笑得出？睇你笑唔笑得出？定係下邊嗰個嘴上面？反翻轉， 我要倒立。 我哋要即刻嚟啦噃，系啦。嗱，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哋嘅熟女关注组咧，都可以见到，我哋而家基本上咧系关注紧有两个人嘅健康嘅。首先第一个就系小人妹啦，咁啊佢嘅抢耳激中合征啦。另外一个就系隔一个星期咧，我哋就会去讨论，同埋嘅就系关注嘅，有关于嘅就系马家姐嘅健康同埋，唉。 唉，马家姐啊， 系我谂啊， 上 个礼拜 系 腰围方面嘅系38嘅，系咪？嗯，今日都应该38，差唔多，一定系多过38咯，多过38，39。 都系38 嘅，都系38， 算你好嘢。 系啊，你 keep 到keep 到啦，俾个掌声佢。 Yeah, keep 到， 多谢晒， 系几好？点 keep 噶？食嗰啲咩啊？食葡国鸡饭， 葡国鸡饭， 听唔听到？系啊，仲要加钱自己叫咗一个忌廉汤，系 之后人哋仲要送多杯啡， 跟住人哋 送 多杯啡俾佢， 系啦，只卡 你。留意你嘅一举一动啊！你 其实咧， 我一听到佢话葡国鸡饭，我已经眉头一皱。 系忌廉汤， 没错， 系我哋太了解佢， 太了解佢啦。佢呢样嘢系死都唔改。 系啊，但系咧就冇报告嘅。佢头先讲嗰啲嘢，即系嗰三日冇报告啦。 有 啊。但是你是報告了酥皮蘑菇湯喎、 哦。邊日嚟㗎呢個 日？ 酥皮蘑菇湯。 哦，另一 日嘅。 即係仲有一日係飲忌廉湯。 冇錯啦。冇錯。 加個酥皮啊我好開心。 仲要加埋個酥皮。係囉。 你中意飲酥皮湯？ 我中意。 中意但是你而家咁嘅階段你係咪飲曬 你搞到佢唔係老皮。真係 。我想問你。我有幾可飲酥皮湯。 但 是 你有几可个腰围跌倒？ 系啊，你有几可？同埋咧，头皮已经经过咗咁耐嘅时间， 系咪先？ 就 玩，冇问题啊！你可以饮，你休， 系啊， 佢仲理直气壮啊！死人啊！ 咁我又问你有几可？ 态度真系好有问题。 系啊，过去嗰几个礼拜，你有几可跌倒？个腰围， 平时佢真系好多跌倒嘅， 系啊， 做到自己咁样跌倒，系啊， 其实都补充翻，因为个腰围即系过。過闊，即係阿德哥都有教導你嘅，即係你都有聽嗰個即係訓導主任嘅即係教導啦，話個肚腩都闊過條馬路噶啦，叫 哇德哥講埋啲咁難聽嘅説話㗎， 唔 係 啊，佢想激勵你啊， 講得好聽喎， 唔係啊，其實即係講緊係因為腰圍， 佢邊間學校畢業㗎？係 香港。香港的學校係啦，即係腰圍其實即係高過嗰個正常水平的時候咧，都會令到嗰個糖尿病的風險咧係多多20倍。 係啊，真㗎，係 啊， 所以其實都係關注你健康多啲。我哋唔係話想你靚啊，即係呢樣嘢就唔使諗㗎啦。但係咧，我哋係 啊，你曾經承諾個年頭話要向發哥學習， 係啊， 發哥都去跑半馬， 冇錯。 佢就先咩下巴輕話。好啊，咁樣 係啊！佢話佢要向發哥學習，但係年頭已經講緊，唔係而家先講嘛，係咪？ 今日都已經係11月20號 啦， 2024年都就到啦， 聖誕都嚟緊啊！ 係啊， 邁向緊2030年啦，我哋 送自己一份好嘅聖誕禮物， 冇錯。 O K， 好， 管理好你嘅健康，係加油！ 繼續努力， 加油！ 我想睇一睇佢食嘢嗰啲sandwich 嗱，蘑即係酥皮個皮就勁啦，即係嗰啲油份你知嘅啦， 係啊， 你應該食曬成個。 你有冇見過酥皮嘅製作過程啊？ 冇啊，真係冇啊！ 全部都係牛油嚟㗎，係 啊， 浸一浸， 冇 錯， 一浸咁樣， 跟住又擺一浸，又再硬。 你可能真要學習下啲食品製作過程，你先。 因為你一上烘焙堂嘅話咧，係所有嘅蛋糕啊、麵包啊，你唔敢食嘅。係 啊， 我就係上 啊， 係啦， 驚 雞蛋啊嗰啲 先咁好食。 糖落噶，又講唔好食噶，酥皮特別好得人驚。牛油 汁雞飯啲汁應該冇食啦，係咪啊？ 汁唔食，咁佢嗌嚟做咩啊？ 汁即係撈飯啦， 撈曬啊！ 個汁溶咗落啲飯度啊嘛，飯有 出嚟啦， 蒲汁香， 佢好難片出嚟嘅，蒲雞飯。 即係你唔係撈曬啲飯落啲汁度，你係滗啲雞 焗飯嚟噶嘛？ 哦，焗飯咁你冇食焗飯啊嘛？ 有咩分別啊？ 你焗飯嘅話，仲有機會咧個飯係炒過，即係更加多油咯。 係啊，一定有啦，炒底 啦，係咪啊？ 食曬食曬食曬，一定㗎啦。 小碟嚟嘅啫，下午茶。 下午茶。 你 寫午飯喎、個問題。 係啊， 咁啊，海南雞 量都係重要嘅。 係啊，量而家就係個問題。 冇錯，佢成日都係量。 係 食咩都唔緊要啊，嗬！但係其實若果你一兩啖應該冇 都重量。 之後重 心。係啦，而家好有重量，我知。 佢係重汁。 重汁。 系中意嗰啲白汁， 咁海南雞飯嗰個雞 皮都冇食， 皮 咁食油飯啦， 系啦， 咁食油飯啦 ，B B 一定系 一定系油飯啦， 好實實喎， 可以揀噶，一定 有 油飯， 有飯唔知， 唔系佢有揀，佢揀油飯。 唔係佢應該冇揀，佢唔知有得揀。 我真係唔知，真係唔知。 咁你下次記住啦。 O、okay, K， 好好。 但油飯真係幾好食嘅。 係啊， 但對於佢個肚腩， 你唔好同我講呢啲説話。你依家又懶乜乜咁樣樣。 熱檸水 O K 嘅，即係蘇花做得最好就係熱檸水，應該冇加糖㗎啦，係咪？ 冇冇冇冇。 咁嗰日淨係飲啱咗一杯熱檸水，其他都有錯。你都難得， 佢早餐都係蘇花 O K 嘅，係啦，即係三文治咖啡咁樣，蛋牛治啊，星期六嗰日咧就豬扒包一個係咪啊？ 一個啊， 一個 O K。一個 O K 啦，即係當即係以你嘅即係選擇嚟講， 豬扒包點會 O K 啊？ 對於佢嗰、那個， 但係你 但係豬扒唔炸都好啲嘅， 係，但係一定炸過㗎啦， 可能蒸啦，唔知 蒸豬扒。 阿小羊羊啊，你幫我講嘢 O K， 我係小羊妹，一唔好 call 阿 call 出嚟啦。 你幫我講嘢 O K， 好忙啊，今朝要俾你喺度遮住遮住。 問題係你講埋啲廢話啊嘛。 唔得咯，我觉得 你半个咯，系咯，系啊，猪扒。 唔系你有时你想食一啲真系好肥嘅嘢嘅话，我谂你唔好食咁多。 系啊，你一 你每样嘢唔好食晒， 又有理由啦。下 午茶嗰间越南铺嚟嘅， 系 咁净系得包或者系嗰啲叫蒙， 系 两种选择。 咁你食蒙咯， 系咯。 因为蒙咧系五字头 啊，咁你食食 包系三字头， 即系平啲， 平啲 啊。 咁你咪食包就食一半咯， 系咯。 系啊， 咁嗰半点啊？ 嗰半咪夜晚先食咯， 冇错， 系啊， 咁得非常好啊， 系啊， 值得学习啊， 系啊， 系咪？但系整翻热先食，唔好冻食， 系啦， 冇错， 肚屙啊， 隔篱嗰个咪好屙成个礼拜啊， 隔篱嗰个即系啱好翻就， 但系佢肚屙可能好事啊嘛，屙翻啲油啊，屙翻啲咩咯， 冇咁有缺水， 系啊，系咪啊？即系年纪大，所以真系要留意， 系啦，你唔好 系啊， 我年纪大， 年纪大冇错啦，我就想讲，奖证卡都未攞佢， 你等佢攞埋奖证卡先讲， 系啊。 但系人哋误会咗啊嘛，系咪？嗱，仲有咧，夜晚想食火锅啦，牛肉啦， 得唔得啊，马家姐？你有冇意思啊？食火锅， 可以嘅，睇下佢食咗几片牛肉啦， 几多啊？我哋咁，可能就系食生菜啫。 唔系，佢有写大量嘅菜， 哦， 跟住鱼，但系唔知鱼系咪大量啦？ 吓， 都大量， 有冇大量啊？ 都係 都係大量 嘅肉，其實肉我真係唔係好食，我講真。 咁你咪煮一個湯底啦。 點解唔係好食啊？ 係咯， 點 解唔食啊？ 有啲人係哇牛牛牛牛， 係啊係啊，唔食牛肉噶嘛？ 咩湯底啊？ 清湯。 哦，非常。有冇點啲咩汁啊？ 有冇？ 我唔點汁 嘅， 混醬係嘛？係 啊， 清過。 混， 我係超混醬， 齋食。 好， 好啊， 即係算保持咁係咯， 係啊， 放咗佢 保持三十八咯。 如果我反而想問馬家姐，你飲唔飲啤酒啊？真係， 我唔飲， 佢應該唔飲嘅， 係啊 ，OK 喎，咁樣， 大家個 咁都唔係好，佢有一日，但佢有啊嘛，係咯，冇冇。 咁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要做得好啲，我應該點樣做啊？ 跟你哋學習啦，所有嘢唔好食咁多啦。 係，但你記住，所有嘢唔好食咁多。 係啦， 嗱，你自己講噶，希望你嚟緊嗰兩個禮拜都係跟發 哥跑步。 係啊，佢話天涼翻少少就跑翻步嘛。 我話跟發哥跑步，佢偷笑，佢心諗講下咋，你三條三個茂利咁嘅信。 天氣熱嘅話，佢話 佢有跑步嘅，涼翻啲可以。而家呢段時間真係好難。 系而家可以出 一齐跑咯，我哋 咪行。 哎，我唔敢应承你，我费事又俾人话。 咁就好啲啦。 系啊，唔 好 下排。 好，我应承你，我应承你。 系咪噶？ 系啊，我应承你同你一齐跑。 你话你跑得咩？你话唔中意跑步嘅？ 我中意噶。 哦，系咩？ 系啊，睇下同边个跑咯。好，咁希望你喺再过一个礼拜之后嘅话，你可以俾一啲好消息我哋，好唔好？ 咁我想问下你咧，平时食面包会唔会搽啲咩噶？ 有 果 牛油， 系牛油果 jam 嚟啦。 lemon curd 牛油 啊，我好中意食 lemon curd， 系 啦，但我知道唔系咁好嘅。 咁我哋由今日可以讲下花生酱啦。 我消息，消息， 消息， 系啊，我都中意。 我细细个好中意花生酱噶， 系啊， 系。咁花生酱， 花生我又中意食，但花生酱我完全 少啲，系咪啊？ 好香喎，花生酱 系香嘅。 我有啲朋友，唔系我阿哥添啊，直情，佢就咁滗嚟， 就系食噶嘛， 滗嚟食， 一罐就咁食噶。 系有啲会点生果啦，蔬菜条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或者系搽面包啊， 正啊， 我唔系好中意。 健康啊，花生醬， 所以冇事。 花生醬點會健康啊？ 睇翻牌子嘅，係啊，咁最近消委會都有做過個報告，咁咧就睇咗市面上二十款嘅花生醬啦。咁又俾你估下啦，佢哋做咗個二十款嘅花生醬咧，其實最高嘅總脂肪，因為花生即係我哋都知道係即係堅果類咁樣 nuts 啊嘛， 本來係好嘅嗬，佢啲油脂 係啦，好嘅油脂，咁你太多嘅時候咧，就會即係油脂又會太高啦。咁佢喺最高的总脂肪每一百克咧，会去到几多克咧？即系喺咁多只牌子入边，好三个答案：一、三十；二、五十；三、六十。 六十， 系啊，其实咧去到52.8啦， 哇， 最高系啊， 一半咧， 系啊，咁啊最低咧就系12.9，即系所以你 争好远， 你哋出去买嘢时候都要睇一睇个营养标签咯。咁因为如果我哋讲高脂嚟计咧，即系每一百克咧系。高過20克的總脂肪就為之高脂啦。咁頭先我哋講嘅52.8克一定係高脂啦。咁低過譬如12.9克嗰啲最低嗰只咧，就係即係都唔係話低脂嘅，即係唔屬於高脂嘅啫。咁我哋低脂嚟睇咧，睇翻個營養標籤嘅時候咧，每一百克去計算嘅時候咧，低於3克咧就係低脂啦。咁所以你 即係如果你揀嘅時候喺食物標籤，我哋就睇啦，就係總脂肪就要低過3克 先係為之低脂， 先至為之低脂。 咁如果你話算唔算高脂咧？高過20克咧就為之高脂啦。 哦，明白。 咁如果我哋話3-20，你咪當佢中脂咯。 OK， 我明嘅。 咁嗱，你谂住即系花生酱真系油分多啦，咁其实糖分都有噶喎， 一定有啦， 系啊， 咁唔健康。 同埋我觉得系 添加咗落 去啦，因为好咸 嘅 有啲。 即系睇翻嗰二十款咧，冇属于高钠质嘅，呢个系好事。咁高钠质我哋每一百克咧系高过600毫克先系为之高钠嘅，咁暂时就冇高钠。咁糖分咧其实都有，即系属于高糖。咁你觉得最高糖？糖分去到大约几克啊 ？A 十克 ，B 28克 ，C 35克。 A 35克， 中间。 中间系啊，系啊，即系都有最高糖分。 你唔讲我个名，净系指我一下，你唔知边个估啱。 O K， 马家姐， 系 啊，我系马家姐估啱咗。 少人会估错， 因为食亲嗰啲都系高糖嘅，所以咪有经验咯。 又唔好咁，唔好一啖砂糖。 唔怪得我糖分咁高啦， 因为佢上有高糖啫， 俾砂糖喂你。 系啊，咁即系最高嘅糖分咧，其实去到28.2克啊，咁一定系添加咗糖噶啦。咁最低咧系即系4克嘅啫。咁我哋点样睇为之高糖啊？每100克嘅时候。低於5克咧就係為之低糖嘅，咁啊高於15克咧就係為之高糖啦。咁5至15克中糖。 請教你啊，你話頭先個28.2一睇就知佢添加咗糖，點解會係添加先？ 係因為你食花生嘅時候你食唔到咩甜 嘅 嘛，係咪？咁同埋我哋可以睇翻咧，就係嗰個營養成分嘅時候，咁你譬如花生醬，你會見到佢寫花生啦，再加咗啲譬如糖啊，有。啲咩 成分啊， 系啦，咁排得越前嘅话咧，嗰个含量咧就最高嘅，系啦，咁所以你喺成分表揾唔到或者系最尾嗰啲咧，通常咧个含量咧就会比较 少嘅， 系啊，咁如果你见到个花生酱第二位就写 糖啦， 咁你就知道系啦，即系佢个 次序都表示咗佢个 percentage， 冇错啦，系啊，系啊， 长知识啦，细路， 系啊，你同自己讲先啦。 我系小人妹啊， 系啊，好，咁即系当然一样嘢，大家就要留意啦。 系啦，咁 食花生酱 好事嘅就系，即系譬如我哋check。咗個花生醬咧，佢鹽分唔屬於話太高，咁但係都係屬於譬如中鈉啊，有啲係低鈉嘅。 咁喺20款入面咧，其實有2款咧就係超出咗歐盟嘅標準，話佢個黃曲毒霉素咧係高咗啲嘅。咁但喺本港嘅標準咧係合乎要求嘅，即係歐盟個標準係更加嚴謹啲咁樣嘅。咁黃曲霉素咧，其實咧即係譬如喺我哋講喺食物嘅製作過程中啦，有時咧都好難去分解走啊，咁所以有都會有嗰個黃曲毒霉素咁。如果真係唔小心中毒咗嘅時候，其實真係會引起即係咩肚屙啊、屙嘔啊嗰啲啊、肚痛啊、黃疸啊咁。咁如果即係長期中毒，就會影響個免疫系統啦、啊、癌症啊、影響生殖啊咁，所以都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 要注意啦。 呢啲係 toxin 嚟㗎， 係係啊，即係所以即係要留意，即係喺花生入邊咧係好容易存在嘅。咁即係譬如話加工咗之後，都未必可能整得走曬呢啲，係啊，咁所以。即係都要留意翻咯。 咁如果我哋食一啲即係淨係花生嘅話，都會唔會有呢一種 都有機會？咁所以就要即係保存得好啲啦，即係唔可以即係太濕。有時因為太濕嘅時候，或者你擺得太耐，已經係溢咗，即係個味溢 咗嘅， 係啊， 就 即 係唔好食啦。 即係食上去，你已經 feel 到即係有嗰個嗰個油嗰個變咗質嘅味，就唔好即係係啊，懶係即係慳錢咁樣話要 keep 住要食，咁就唔好。 呢個指你喎，使唔使講你個名出嚟啊？他沒有說你的名字出來，他 只是說要慳， 是啊，沒錯， 不要慳，這些就是你壞了就要丟了， 我不會丟， 是對的。 我想問一下，蒸的花生是不是會健康一點？蒸的花生，街邊有些拿個蒸， 現在有的， 或者烚那些，看它有沒有落鹽粉，有些會落了鹽去烚的， 我真的不知 道，有些就會炒，有不同味，蒜香味， 因為 超級 市場有些炸到脆薄薄，有些是剝殼的，哪些花生會即係比較健康啲啊？ 健康啲嘅話咧，其實咧你可以就咁曬乾咗，冇乜落味，或者烚嘅時候，佢有時會落好少嘅鹽味，其實係啊都可以嘅。咁你炸過嗰啲就即係咪有啲係已經係一粒粒炸個脆皮啊嗰啲就 炸鹽喺面啊， 係啊，即係或者包住一粒嗰啲咩唔同味咩魚皮花生啊、瓦沙比花生嗰啲係，咁嗰啲就多咗一浸嗰啲 coating 係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所以選擇花生醬嘅時候都要留意咯，即係唔好話過期啊！即係開咗蓋就唔好擺太耐咧，即係兩至三個月就食曬佢。你畢嘅時候就用啲乾淨嘅即係叉去畢咯，因為你污糟 倒出嚟醬 花生醬啊，畢花生醬啊，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都要留意咯。係咁啊 嚇！佢頭先佢質疑你嘅，你使唔使開佢嘅名？好啦，算啦，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就系话由花生酱衍生到嘅就系食花生嘅时候，其实本来系一个好健康嘅一啲嘢嚟嘅，但系当然喺食嘅时候，我大家都要注意，同埋保存方面都要注意吓。 系啊，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够啦噃，咁我哋就关注咗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多谢，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2022-23年度公务员流失人数大约有10,100人，占实际员额大约5.7%，退休是公务员离任的主要原因。實際辭職人數近4000人，局方認為辭職率已見放緩。另外，2022-23年度有47名公務員因為干犯嚴重不當行為或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而被革職，26人被嚴厲譴責附加金錢懲罰，49人遭到譴責。過去5個年度被革職的公務員總數就有124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说，辞职不集中在个别部门，亦不影响政府运作。他又提到，由于80年代政府曾经扩大公务员编制，未来几年会是公务员退休的高峰，但之后情况会有改善。香港迪士尼乐园今日起开放新主题园区魔术奇缘，园区已经开放，在开放前已经有大批游客在园区外排队等候。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莫伟廷表示，相关园区是全球首个和最大型以魔术奇缘为主题的园区，强调园区设计能够和大屿山自然景观互相融合。他相信园区能够成为香港迪士尼的转捩点，亦能够帮助旅游业复苏。被问到会否期望新园区令迪士尼转亏为盈，莫伟廷说相信新园区可以吸引到不少世界各地的游客，认为能够为迪士尼乐园带来大改变。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回应加拿大政府言论时强调，加方炒作所谓中方任意拘押纯属贼喊捉贼，充分暴露加方虚伪面目。加拿大环球邮报早前报道，加拿大商人迈克尔向加拿大政府索偿几百万加元，指前外交官康明海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加拿大政府和五眼联盟分享关于北韩的情报，导致两人2018年被中方拘押。加拿大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再次指责中国任意拘押两名加国公民。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康明海、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近日相关报道再次说明上述事实不容抵赖，奉劝加方正视事实，深刻反省自身错误，而不是继续对中方攻击抹黑，蒙蔽误导公众。日本青森以东海域发生尼克特制 5.8 级地震，两人受伤。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速报就指强度有6级。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在当地上午发生，震央位于青森县以东海域，震源深度50公里，青森县八户市部分地区震感较强。另外，北海道函馆市、青森县青森市都有震感。日本传媒报道，青森县内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震后无异常，县内的核废料处理厂亦无异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17点，升263点，成交金额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9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6，升12.4；阿里巴巴74.2，升9.5。盈富基金17.85，升2.8；美团107.9，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61.6，升1.12；小米集团16.02，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3.98，升8.2；理想汽车160.3，升3.2；京东集团109.5，升4.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48.85，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9，人民币7.17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3416点，跌169点。港金报1842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05美元，卖出1982.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人间江湖。 从前有一间名震江湖的镖局，叫做飞鹰镖局，掌舵的人叫做郭英阳，一个正直兼乐善好施的大好人。加上他武功非常之了得，由他们负责押送的货品，无论是大贼定是小偷都会敬而远之，没人敢打他们的主意。因此飞鹰镖局一直在江湖上面享负盛名。郭英阳有一位得力助手叫做马锦当，人人都称呼他为马爷。他的性格比较阴沉，而且好大喜功，贪心成性，经常都希望将整个行业垄断起来。 英阳兄，不要怪我沉气，我真的一点都不沉气。我其实不沉气，我其实呢，我们镖局呢，江湖上边无人不识，只要我们稍稍啫，稍稍发力，一定可以将其他细的镖局踢出门外，立晒所有生意。到时我哋就系江湖上唯一一间镖局，而我哋可以提升我哋嘅收费，全面 upgrade， 加埋电子支付，啲人冇得拣，几贵都搵我哋。你话系唔系？ 好洋化喎、啊，你而家讲嘢。 唔系咩啊？ 马兄，系话唔系咁讲嘅。 你讲快啲啦，好猛啊！ 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属于我同你嘅。人人都要养妻活儿， 系咩？ 你同我而家生意几好啊？ 系嘛？ 系咪啊？冇必要将我啲细嘅镖局赶尽杀绝，搞到人哋饭都冇得开，咁唔得嘅，系唔合理噶。 哎呀，英阳兄，吓、啊、你废话少讲啊！你本性太善良啦，所谓无毒不丈夫，我马锦当。行走江湖咁多年，就系凭三个字，一直成为大赢家。你知唔知系边三个字？ 系咪贪便宜啊？ 错啊！你真系识讲笑啊！梗系唔系啦，我嘅金句就系快、狠、准。敌未动，我先动。快，不同情，不心软；狠，不会早，不会迟；准，阴阳兄，你听我讲啦。 好啦，好啦，好啦，马爷，呢、这个问题我哋讨论太多次啦。我希望今日讲完就唔再讲，我嘅答复就系、是、过到自己都要过到人，唔可以咁 selfish 嘅。阿马兄，你唔好再攞出嚟倾啦，如果唔系就唔好再合作。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明嘛？ 我嘅心声岂有此理，真系冥顽不灵。好，以后我哋都唔会再提，大家唔好怒气，英阳兄 系。 哎呀，你咩嚟嘅？咁啊，带住好酒嚟喎！ 吓， 我哋合作咁多年，两兄弟今日不醉无归，好嘛？ 好好好好，不醉无归，我先饮为敬。嚟嚟嚟嚟，哎呀，点解？点解我个肚咁痛嘅？ 呢啲就系我炮制嘅家传毒酒啦！ 毒酒， 冇错，就系、是、我酿嘅无归，酿制嘅不醉无归。你饮一杯啊，大笨象都死啊！你饮咗三杯，系啊，有蒲嘅龟， 你个卑鄙小人啊！ 冇讲嘅嘢都敌唔过你毒性啊！ 哎呀， 头先我讲啦，无毒不丈夫啊！阴阳兄，你唔好怪我啊，怪你自己个头脑太简单啦、啊！你死咗之后，你间镖局就系我噶啦！ 郭英阳饮咗嗰杯不醉无归，佢就真系冇再翻过嚟啦。呢间镖局就落入咗马锦当嘅手上，佢不择手段将所有镖局嘅生意抢晒过嚟，然之后又勾结官府开咗好多地下钱庄，用昂贵嘅利息借钱俾啲平民，佢哋还唔到钱就没收佢哋嘅家当。好快，佢就已经成为咗一个闻风丧胆、令人闻风丧胆嘅一位恶霸。有一日，马锦当同佢下人一齐行经市集，佢挂住望女仔，唔小心撞到一个卖菜嘅年轻人。 喂，喂，你做咩撞我啊？ 哦， 都唔道歉。 喂，我企喺度卖菜， 系你自己撞埋嚟嘅， 哈！仲够胆驳嘴，驳嘴啊！驳嘴啊！ 打人嘅手，我话唔知道，但系有咩重要呢？我就系知道你头先系你走埋嚟撞我嘅， 有眼不识泰山， 你打救我喎，喂，痛噶！ 相公，发生咩事啊？ 娘子，你嚟得就啱啦。嗱，你嚟评下你啊！我一直系企喺度，系呢个人自己冇睇路撞埋嚟，然后恶人先告咗话撞佢。娘子，你话边个唔啱啦？ 你系佢娘子， 正是啊， 唔错喎。 喂，你做乜望我娘子啊？ 有几分知识，下面呢一个卖菜仔真系一朵鲜花插在勾分上。美女，不如你跟我啦，包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你讲乜嘢啊？对人尊重啲好唔好啊？睇唔出你斯斯文文讲啲咁下流嘅说话。 哈哈，有胆识我中意。 喂，你喂，你唔好喐手，喂喂，你好啦， 你锡我， 你唔好再对我良知不敬啊！如果唔系 乜嘢， 我唔放过你噶。 你搞乜嘢？ 停手啊！ 喂，坏 蛋，我喺度噶， 我唔放过又点啊？搵翻白菜，搵埋个椰子掟我一笨。 咪住，相公，唔好再当佢一般咁嘅见识。 哦， 不如咁啦。我哋翻屋企，今日唔好再做生意。 好，诶，等我执埋啲嘢先。 走，我睇你走得去边啊！我马爷想得到嘅人，点会得唔到噶？嗯，今次用咩方法好呢？好，一月插庄加祸。 边个呢？ 诶，娘子，等我开门先。 啊，你好啊！你是啊张小文啊嘛， 系 就咁嘅，我哋系官府派嚟嘅。咁啊，有人咧报官话，寻晚咧又贼入咗佢哋屋，仲偷咗好多银两。跟住咧就有人咧见咗佢入咗你哋屋，我依家先个贼就系你啦。所以咧，我哋依家循例要检查一下，唔该。 你讲多次，你讲得好快，我唔知道你讲乜。 点会咧？官人，我向来都系奉公守法、卖菜为生噶嘛。呢啲打家劫舍嘅事情，我点会做呢？ 唔紧要啦，相公，我哋行得正，企得正，咪俾佢守咯。 咁、啊、好、啊， 你 唔 该，守边度？ 多谢合作啊！阿欣呢，唔系我守啊，系上上下下同我守下啦，唔该啊。 守上上下下， 系上层下层守晒佢，唔该。 好， 阿大人啊！偷咗嗰啲银都已经揾到啦！ 吓、啊，真系你 冇奶油噶噃， 同我打个巴哈！ 系我啊，官人，娘子，嗰啲银咧唔系我偷噶， 我跟埋你去，你唔使惊吓。哎呀，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嘅。 娘子，唔好咁多口水啦，行啦。 吓，咁快？ 太人啊，外面有名女子话揾你嘛、 啊？好啊，带佢入嚟见我 啊！ 果然系你，点啊？有咩事？快啲同我讲，我好 busy 啊！ 何必装糊涂呢？喺我屋企嘅银两，一定系你派人静静咁放低，然后就话我相公偷你嘅钱，直此将佢拉入官府。我讲得啱唔啱？ 快人快语，我嚟咁又点啊？有咩证据啊？官府信你定信我啊？ 你同官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已经系同流合污噶啦。我当然系 trust you 啦。 你知道就好啦，笨蛋。 咁你点样先至肯放我嘅相公翻出嚟啊？ 好简单啫，只要你陪我一年，到咗第二年。我改嘅得唔得？你同你相公都可以回复自由身，系一年。 岂有此理啊！本来讲好一日噶嘛，突然间变一年，我要谂下。 唔好啊，唔紧要，你咪等你相公坐翻三四十年监咯，体验下咩叫做冇自由失自由咯。 下一句系伤心痛哭眼泪流。好，我答应你。 答应我是留三年咯， 又突然加多几年。 嗱，你叻女啦，识事务者为俊杰，我要嘅嘢点会攞唔到啊？ 张小文娘子根据约定，当晚被送入马锦当嘅房间。入到房闩埋房门，就即刻对住马锦当打咗几拳啊！ 好打我屋企嘅沙包啦，益咗你啦，打中咗，嘿俾我望望，睇落去嘅话块面冇咁长啊！ 哎呀，哎呀，块面好痛啊！ 张小文嘅娘子出完拳之后，再用铰剪脚将马锦当颈部夹实。 我痛啊！ 放开我！放开我！你究竟是何人啊？点解会识功夫？ 我是边个你都不认识，就叫我陪你一年、 三年啊，女侠！我真的不识啊，女侠要命啊！ 我本来就是飞鹰镖局帮主郭英阳的女郭玉冰丝。 乜佢有个咁肥的女咩？ 系 啊，我都唔 肥咩？你又迟，你仲话我肥添？哇！哇！哇！哇！我操！ 有啦！ 我父亲知道行走江湖系危险重重嘅，所以从来冇对外讲出我嘅真正身份，同埋经常提醒我唔好做一个弱质嘅女流，要勤习武，以备不时之需。今日我终于可以用我爹教我的武功来教训你这个卑鄙小人，夸夸夸！ 女侠你攰啦，你休息一下先。原来你就是花英 Eagle 的女，肥女，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求你放过我啦！ 我放过你都可以，但是你听日要去官府那里讲不再告我的上功吧。 应承你。明日一早就去官衙门话唔告佢， 仲有唔可以讲今晚发生嘅事俾任何人知道，包括我就系 Flying Eagle 帮帮主嘅女，否则你谂住做官啊你？ 做官 OK 喎，咩官啊？ 哼，就系、是、服侍皇帝嘅太监。 太监监监监唔好好好啊！ 仲有。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派米俾呢一度嘅居民，你做咗咁多坏事，系时候要即系认得啦。 你要我做咩都得，唔好叫我派饭派米，费事又俾人闹。 你去咪唔会俾人闹咯？咁系咪唔应承啊？ 麻醉加大力度夹实啊马锦当个条颈啊！ 老豆，你放过我，十件、廿件、三十件都应承你。 暂时放过你，只要你以上任何一件事做唔到，我会慢慢到嚟揾你。 唔使啦，我同你唔系好熟，唔好再揾我，千祈唔好。 咪住，你记唔记得应承过我啲乜嘢啊？ 第二朝一早，马爷准备出门 啊！大人啊，点解你个口肿面肿嘅？ 多事。 佢到官衙嘅时候，话唔告张小文，离开嘅时候又见翻佢。 喂，你啊，记得派饭啊！喂，话时话，点解你口肿面肿啊？ 我打乌蝇啊，关你鬼事啊！ 之后佢就急急脚离开官府啊！半年之后，佢卖晒所有屋同埋生意，离开咗山西。而郭玉冰霄同佢上工就快快乐乐咁继续生活落去。 小林被吸，武林自尊。恩恩怨怨，江湖了断。 集在山间的意义，十二派高手要跟我过招，月亮是刀光的节制，乱石无言地说不灭， 风声坏掉只要给予，无合用尽人就争夺， 全为那地球在着最劲秘密，我为要越到便要同我打打打，连去打尖都会报，我用十掌推出我路，又再加加加用个假身烟眼布，我口水花飞溅似浪涛，大笑哈哈哈用我笑声敲到布，我间手指尖的你命布，又再擦擦擦用个尖叉都会报，凭你轻功好始终无累路，十二高手都战罢，我怪招震荡到跌倒，石岩上色相都刻画，现在那秘笈我得到， 风声坏掉只要给予，南园寂静像被点穴， 谁摸着秘笈发现这段秘密，这段秘密这样说，若有真的心便有最高的见度，若有真的心便有最高的天道，没有真的心得到也是无，现在事事用热心热力往自内在真的